清晨七点钟，胸肌我搏命，一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醉动听，体醉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带来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嗯，我们又重新回到了这个日常的节奏里啊，不是燃在东京了，我们每一天都挺燃的。 但是时间没变啊，还是俩小时。嗯， 对，俩小时，7点到9点啊。从昨天 这个就是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咱们雄鸡唱晓要加量不加价， 哎， 是吧？ 对，加量不加价，我们继续是2个小时的早间的时段陪伴大家。晚上金戈铁马也改了啊，也是延续了奥运期间的时段，5点到7点。 嗯， 而且内容昨儿大家伙儿也听了，社会方方面面的新鲜事儿都给大家码开了，安排。 对，你看火星咱都去 啊，火星都聊，火星的事儿我们都能聊了，还有什么不可能啊？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晚间金戈铁马的一个新版的改版。另外1025动生活在稍后啊，在雄鸡唱晓之后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首都体育学院教授严守福来介绍通过东京奥运会观察温度湿度对运动员表现的影响，也说一说咱们在日常的健身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啊。咱们也可以注意一下温度和湿度，是吧？ 这么精细呢？这我觉得我现在的运动成绩这 KPI 配不上温度跟湿度。 不不不不，今天温度高，哎， 哦， 算了，别去了。今天湿度大，哎，算了，跟家睡觉。 呵， 啊， 这都成了借口了。 对，我这主要原因 啊，这是主要原因。好吧，今天我们会聊到的两个话题，当然大家昨天晚上最关心也是最重磅的体坛热点就是。梅西，梅老板已经落听了，果然去了大巴黎 啊。 嗯， 但是你知道我最关心的是什么吗？ 什么呀？ 我最关心的是另外的十名队员，因为据说巴萨要大巴黎，因为这个财政公平法案， 嗯， 梅西来了之后要卖10个人。 我的天哪！ 这根10个去哪儿 啊？那真是一个第二阵容的。几乎是整个第二阵容都要被卖出去了。嗯，所以我们也关心一下啊，这个梅老板带来的整个的这个欧洲足坛的震动到底有多大，也说一说现在有了梅西之后大巴黎的这个战斗值到底有多少呢？就想一想挺恐怖的。 昨天我朋友圈里有好多排阵容的朋友，排完了之后大家都有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观点， 嗯， 就是大巴黎以后谁防守 全在前边是一个零几几 啊，就是后边4个是防守的 啊， 然后前面这6个全是进攻的， 真是 啊， 中场木优， 哎，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阵型之下，您觉得大巴黎的战斗值几何？欧冠反正据说现在赔率已经是升到第一位了啊，大家伙也一起来聊一聊。你看甲骨文就说太可怕了，替补怎么办呢？啊，这让替补是要把板凳坐穿吗？ 然后，但是这个另外也有家里人就说了，说梅西我不关心， 嗯， 啊， 哦， 我找一个您关心的理由。 嗯， 卖那10个人要有来咱这屋的呢， 有没有能划了一下的？就在200万欧的这个限薪政策之内的。 中超咱就别想。 对，咱也就是想象一下啊。 啊， 另外一个话题，咱们必须得说说国安了。现在背水一战的国安，怎么去破解接下来的比赛？尤其下一轮要面对的是长春亚泰，人家的5个外援，以及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状态很神勇，靠着外援的这个成色。我们是打防守反击，还是打自己固有的这些东西啊？看看能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看到这个话题啊，当时就是背水一战，国安如何破解亚泰强硬防守？ 我昨天晚上就开始想 啊， 说这个咱先防守吧，咱先别想破解别人的防守， 咱先把自己的防守做得强硬一点儿 啊，这是最关键的。大家伙儿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互动，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疫情防控的最新消息。北京九例感染者都和南京相关，北京也将提高重点行业的核酸检测频率。 另外呢，说到国安哈，国安现在的实力还具备冲入第一集团的实力吗？总感觉眼下踢谁咱都没把握。 乒乓国际乒联已经更新了最新排名，孙颖莎反超了伊藤美诚。 中国军团闪耀东京的系列第二集全面参赛，开创新纪录。 CBA 方硕说手术预计需要4到6个月的康复时间，目前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训练。 再有就是大巴黎了，是吧？大巴黎。官宣梅西加盟，据说几秒钟这个梅西的队服就卖光了。 我的天哪，这都是是不是黄牛在贼着呢？就等着官宣。 一看就是库里没货， 没印那么多号啊。大家等等吧，肯定还会有补货的，尤其是巴萨还有梅西的球迷。好了，大家伙儿继续来聊着，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详细的内容。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抗疫情特别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疫情防控情况。昨天举行的第237场新冠疫情的防控疫情新闻发布会上，市疾控中心公布了从7月28号截止到目前北京九例境外关联本地感染者的溯源情况。市卫健委也宣布，北京将加强对文旅、公共交通、市场领域等等重点行业的核酸检测力度。详细的情况，来听一下我们新闻广播的记者左天池带来的报道。 中心副主任庞新火表示，本轮疫情北京的9例感染者，其中7例分属2个家庭，从病毒溯源上看都与南京的疫情有所关联。 两个家庭7月20日至24日期间先后入住张家界同一家酒店，该酒店在同时段曾接待大连报告3例无症状感染者，此3例7月17日自大连经南京禄口机场转机至张家界。 另外2例感染者则是这两个家庭的密切接触者。 另外2例感染者中，1例与其中一家同乘高铁自长沙返京，为邻座关系；另1例与另一家同乘航班自三亚返京，也为邻座关系。 截止到8月9号，全市累计进行核酸检测493.05万人份。据市卫健委副主任李昂介绍，北京下一步将有针对性的提升多个重点领域和行业从业人员核酸检测的频率。 全市文旅行业冷链员工和厨师、检票员、讲解员、保安、保洁等频繁接触服务对象或相关物品的重点岗位工作人员，每周至少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地铁一线人员由每2周1次提高到每周一次，出租网约车等其他行业的窗口一线人员由定期抽测提高到每10天做一次核酸检测。对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至少每周开展一次全面核酸检测。农贸市场新从业人员、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涉进口冷链食品卫生清洁人员需持3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在市场内从事经营等活动。 对于按规定可以进京返京的人员，市疾控中心建议在途中做好个人防护，准备充足的防疫物资，按规定接受测温和验码，进京后严格按照规定检测和观察。对于特定人群，庞新火也介绍了相关规定。 仍在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其及14日内有该区域旅居史的待进返京人员暂缓进返京，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市以外的其他地区人员进返京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疫情防控的 最新的情况，那根据这一次啊疫情初步分析的结果，因为人员流动和聚集，特别是暑期的外出旅游、同城交通工具等等，加大了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所以加强个人防护，减少人员流动，隔离高风险人群，也是控制疫情传播的一个重要的措施。市疾控中心昨天还向公众发布了四点提示。 第一呢，就是严格各地风险人员进返京的防疫管理，对目前还在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旗以及14天之内有该区域的旅居史的待进返京人员暂缓进返京啊，要求配合所在地的防疫管理。第二呢，是进返京人员在进京之前应该主动登记北京健康宝精心相助小程序，准确完整的填写个人信息，如果有发热咳嗽等症状，及时到就近的发热门诊来进行就医。进返京的途中呢，准备充足的口罩、免洗手的这个消毒液，等等一系列的防疫物品。乘坐飞机、火车、公交车、地铁等等公共交通的话，也要配合验码测温，全程佩戴口罩，保持手的卫生。咳嗽、打喷嚏呢，要遮挡口鼻，保持社交的距离。同时呢，少走动啊，乘客之间也少交流等等，要注意个人的防护吧。 对，那第三就是进返京之后，按提示主动到社区单位报告，也配合落实健康监测、核酸检测、隔离观察等等这些防控的措施。那第四，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市以外的其他人员是， 那也是要注意哈，就是有一些中高风险地级市以外的其他人员呢，进返京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但是我觉得大家伙如果要是出京回来的话，还是要及时的跟家里边，就是你的社区啊，对吧，你这边的一些单位啊，打电话先了解一下目前的情况啊，确认了返京的条件之后，需要哪些具体的条件，提前做好准备。另外我身边还有好多的这个朋友是什么呢，本来是暑假想带孩子出去旅游的，这个休假假期都请好了，现在呢还是建议就是大家就在家里边休息休息就行了。 对，尽量在 减少这人员流动， 对， 是吧， 境内啊，在北京的范围之内去暑假去看看什么夏令营，有一些科学的夏令营，像天文馆，北京天文馆，还有 就是北京的很多的博物馆呢，如果您提前做好预约的话，严格按照现在的防疫政策，可以带孩子去看一看。 对，还是很长知识的。 减少这种跨地域的流动。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好，张体坛，我们马上来关注国安啊。虽然说大家现在都是心情七上八下的，你看像忙碌闲人说，今年咱们是不是踏踏实实琢磨琢磨怎么保级呀、甭想别的了。 七月已经过去了，就剩下八了，就全是往下。现在是， 哎呀，这可怎么好呢？很多家里人都说这接下来真的都是背水一战啊，但是背水一战的结果可能不像我们曾经啊在每一次这样的困难面前那么的有底气。欧英特尔说破解长春，或者说破解接下来长春和申花是不可能了，就求轻虐吧。 另外这边呢心态平和，他问说，应该说今年国安能保级吗？那这个问题呢、心态就不太平衡。 您不至为吧，咱现在虽然说是掉到保级组不远了啊，但是我们怎么着也就保级还是凭实力说话的。 这边呢还有爱不需要理由说了，亚太能进三甲，所以呢咱平了就算赢了。这心态挺平和是吧。 是啊，所以现在我们也要调整调整自己的心态。那现在有一些媒体啊坐不住了啊，一看国安哟跟金门虎打了个1-3，就说现在国安啊提出一个问题，说具备第一集团的实力吗？是不是踢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呢？这是不是哪个对手的媒体写的啊？反正听起来这话茬儿不怎么好。 我们也看看，这个文章当中也是分析了现在比利奇用到的人员的问题啊，就提到了跟金猛虎这一场后防上轮换了仨人，但是轮换咱都已经说过了，轮换肯定是要轮换的，去应对这样三天一场的比赛。但是确实这换上来的人也证明了之前比利奇没有盲目的去轮换是因为什么。 但是这个轮换啊，就更证明了，就是当你现在所谓这个人手不足，是吧？但是呢又同时需要轮换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咱别一块儿换同一个位置？ 嗯，是，这后防线咔嚓一下换仨人， 然后前面呢就不动啊，把哥几个累的也不行。 对，所以在换人上也得做一做平衡啊，换得更科学一点。我们也连线了足球报的记者刘翔宇，那他还是觉得咱们在防守端的准备是不够充分的，而且缺少了奥比之后，其实真的左右了很多进攻的球员目前他们得到这个输送炮弹的机会。 在进攻端没有办法很快去打开局面的情况下，防守端承受的压力势必要更大一些。而且最近几场连续丢球呢，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球队对于防守这一块的准备做的工作并不是很足，这个在研究对手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问题。另一方面，从球员的直接的状态来看呢，咱们的后防线上的球员有很多国脚，他们可能确实也比较疲劳了啊，连续的作战，然后个人状态有起伏，这个也很正常。在比赛当中呢，可能会因为疲劳而导致在某一时段有出现走神的情况，而对手呢可能就会抓你这样的机会啊，去只要你有一次这样犯错的机会，对手就能抓得住。这话又说回来，还是国安进攻端的问题非常大。我觉得国安在第二阶段表现并不是很理想，成绩起伏非常大，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出现在进攻端上啊，进攻端迟迟找不到状态啊，在运动战进球这一方面看起来无论碰上哪个对手都是非常难的。我觉得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最明显的就是，首先奥古斯托不在了，比埃拉也不在，这两个球员呢是过去几个赛季国安最倚重的外援，整个进攻体系啊，中场的梳理啊，全部是依靠他们来完成。当这两个球员不在的时候，相当于国安整个的中前场的这个进攻体系就被拆散了。其他现有的球员呢，我们说巴坎布也好啊，包括像张稀哲、张玉宁，或者说是中场的朴成、池忠国这些球员，我觉得都不是能够自己扛着球队去前进的球员。这就是这个顶级外援和这些球员之间的差距啊。比如说，国安有了奥古斯托，有了比埃拉，就会完全踢出不一样的足球。那海港呢，依靠的是奥斯卡，像申花呢，有莫雷诺在。现在国安就没有这样一个角色了，可以去决定比赛走势的球员。 所以有很多家里人啊，说到对长春都说，哎呀，少输当赢吧，我们保平争胜吧，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 唯有战斗就说了，咱赢下两场不就保级成功了吗？ 是，理论上，嗨，保级成功啊，保级成功不用赢这两场，现在就能成功。 到保级组去赢两场就成功了，是这意思吗？ 还 有现在开始惦记保级组的赛程了 啊。对，说介绍一下保级组的赛程。 告诉您和争冠组的赛程是一样的 啊。还有问说， 因为现在也是联赛的赛制了。 对，还有问说，现在这积分确定是已经进保级组了吗？反正您算上下边两场比赛吧，进争冠组的可能性只是存在于理论上了啊，就是下两场咱都赢拿六分的话，还有机会是吧？ 你赢了申花你就有机会 啊， 你赢不了申花的话你就没机会。其实很简单，跟打亚太这场比赛呢关系不是特别大，我觉得。 磐石说去保级组，嗨，也挺好的。 嗯， 现在咱们的积分足以保级，正好锻炼新人。 这倒是。 说为明年做准备，要不年轻球员为成绩也根本得不到锻炼啊，这是另外一个角度了。 托尼韦这边说哈，有外援的时候说防守不光是中后卫的事儿，现在看咱们这几场后腰，他认为在干什么啊？说觉得西哲、天意、池中国看不到防守，觉得西哲这两场表现也不是很积极。确实前面的比赛打得比较密， 也整个的体能状况现在对于国安队来讲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这边还有王晨说感觉对今年的联赛准备不够充分啊，人家都有外援，咱们哎赛中人家有人员的补充，咱们哎又一声叹息。 就是人家在巴西的外援能回来，咱们是吧， 是， 但是这个就很复杂很复杂了，这个就不是俱乐部能做得了主的了。 我们也在后面的时间更多的跟大家来说一说现在国安面临的这些情况。确实这赛季咱们呢在成绩上是一直磕磕绊绊的啊，前五轮是这样，七八月就加一更字儿了，直到1-3输给了天津金门虎，真是一次最大的打击，也是时候重新的审视一下我们自己的角色和位置，调整一下心态，我们是不是在面对像长春亚泰，咱还说人家升班马了，但是人家一直兵强马壮，在面对这种升班马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还打固有的这种所谓的传控，还是说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思路，也放低姿态去跟对方拼一拼防守啊？ 整个新的攻防体系啊需要改变，但这个改变呢说实话也需要时间，因为球员他自己习惯的踢球方式，不是短短的几天因为走了这么一两个人他就能够迅速改变的。咱们想打防守反击，场上的队员能不能够你一直就坚定的蹲在自己的半场打防守， 对， 你看踢着踢着大家伙就上去了， 是， 所以这个也是这么多年来慢慢积累下来的，这个需要去调整，需要时间去磨合。 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刘翔宇的分析，他也是说到了这个磨合的事儿啊。另外再战接下来长春之后还有申花，他觉得需要提升自己的状态和战斗力。 国安阵中的有一系列的国脚啊，这些本土球员的能力也在中国算是数一数二的，只不过是国安要尽快去重塑这个战术体系，找出一个真正的核心，需要去主教练去用更多的时间去打造这个全新的战术体系和阵容。但是呢比利奇没有这样的时间，因为大部分国脚在间歇期当中都被抽调走了，留给他去磨合磨合阵容磨合战术的时间实在是少得可怜。另外国安进攻端的国脚我觉得状态还是没有恢复到最好啊。如果说这些人这些球员像西哲啊像张玉宁啊朴成啊包括池中国包括李可能够回归的话，国安这套阵容还是非常有攻击力的有竞争力的啊。但是现在联赛非常密集，留给他们调整的时间并不是很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国安综合各方面原因吧，这个成绩有所起伏也是非常正常的。至于最后一轮打申花这场补赛，就比较玄妙了，因为到那会儿可能这场比赛会决定谁最后能够进入这个争冠组，两边肯定都想去这个拿到三分啊。当然以现在的这个人员的搭配以及整体的状态来看呢，人员搭配方面肯定是申花要强于国安啊，但是整体状态其实是半斤八两的。申花虽然这一轮取胜了，但是球队也刚刚换帅，他们这些球员好像也没有完全凝合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这个整体作战的效果。国安的其实是这套阵容是大家打得比较熟了，只不过是最关键的球员不在，但是往往碰到申花的时候呢球员可能会更有战斗力，所以这个比赛我觉得还是看好国安吧，看好国安去努力拿到胜利。 哎呀国安现在啊真的是要好好的重新审视自己，换一种活法了啊，换一种过日子的心态。很多的家里人说，哎呦，要是又是我们去只注重了防守，495说死打防守，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能过中线，那是一条死亡线，我们必须得有这个清醒的意识。 所以这个现在啊整个你的打法的改变，你是不是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你就要确定放弃过去几年你所积累下来的战术风格和打法，然后呢去向另外一个全新的风格打法当中去转变。进行这样的转变就是需要阵痛，这个阵痛俱乐部的高层你能不能够承受，对吧？比如我现在就连续的输弱队，你能不能够忍得住，就是我就不踢传控了，输球我也不踢， 我让大家呢把这个防守的这个基因慢慢写进去，就是吧、 嗯、 就像首钢一样，防守是球队的基因。 哎， 还是说呢，你现在我要保持原来传控打法的这个基因，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为了这个传控打法，我进行人员的储备，进行人员的升级。当奥古斯托离开了，当比埃拉受伤的时候，我能不能够拿出来，引进的人，解决这几个人所不在存在的问题，而不是说，就是在中间左右摇摆去晃的。就是你现在的人打不了防守反击， 是。 那如果你要是想打防守反击，你是不是也要进行人员的调整和教练员的这个筛选？这是一个整体的思路的问题。不管是怎么来做，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阵痛期，是现在对于国安这支球队来讲的一个阵痛期。 就是这阵痛期必须得挨过去啊，才能看到那个更光明的那个感觉。三口之家说，多怀念以前人截胡咱们的日子呀，现在也没什么让人别人抢的时候了。咱们内外援都没怎么补强， 我怎么记得截胡咱们的时候大家特生气啊 就是现在一想，哎呦， 现在连那个生气的机会咱都没有了。 对，就是一想，哎呦，当年咱还有什么奥巴梅扬， 对 啊，都让人截胡了。 对，虽然说没影对吧，但是最起码他这个咱能聊啊。 嗯， 现在咱们发现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彻底就没影是吧。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没有任何的这个新的靴子飘在天空上。 唯有战斗也说嘛，防守反击咱真没人啊，除非让王刚重回锋线，那就这么一个快的呀。 嗯， 防守反击还得收回来防守啊。 是， 咱们上一场比赛的这个整个的防线确实是实力有待提高吧。 嗯，北三儿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啊，说就算大伙儿现在这个怒其不争啊，用口水把国安给淹了，又有什么用呢？踏踏实实的，咱们还是放平心态，愿意看就看。您要是真嫌心烦，您就看别的， 看山东泰山， 就嗨， 看广州，广州这场比赛打青岛啊，他们就14个人了， 还有两个足校的小孩儿啊。坎大瓦罗也说，现在我们这14球员加上俩足校提拔上来的，像黄博文啊、梅芳啊、费南多、韦世豪，有的是停赛，有的是因为伤病提前离队治疗去了啊，阵容人数都有限，但是还是想以现有的人员做轮换，效果也还不错，所以这比赛不存在谁会休息的境况啊，所有人都会踢，所有人再不踢就凑不出一个完整阵容了。 对，这场球看一看，广州队啊会有什么样的状态吧。另外呢，前几天就是河北跟长春那场比赛当中呢，张成栋是吃了一张黄牌，然后又吃了一张红牌，所以即便是这个足协没有追加处罚，四黄停赛加上一张直红停赛，他要面临着两场停赛，也就意味着在第一阶段的比赛呢就不会再登场了。所以据说呢，现在张成栋也离开赛区，也有媒体人分析说这在场上呢，这为什么大家的情绪这么火爆，是吧？这可能跟球队长时间欠薪 有关系。这个心里的心火比较大啊，所以在赛场上经常会用这种方式表现出来。可是最让咱们很多球迷觉得不解的就是，河北欠薪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被解决，但是却在一段时间之内，不输球，还经常能够像赢下申花这样的球队。 你知道前几天和一些媒体的同行，包括球队内部的有的队员聊天的时候说是什么呢？这个有三个字叫求生欲 啊， 就是当这个欠薪的球队为什么在联赛第二阶段就是恢复比赛那几场打都挺好，包括重庆是吧，天津，是我这个队只有活在中超我才有讨薪的机会。 所以是这一股子求生欲给球队打了一针鸡血。 一方面呢是自己对于足球的这份所谓情怀信念是吧，另外一方面就是我首先得打出一点精气神来，让外界注意到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在讨薪的时候才有底气。你在场上踢得非常的沉闷啊，见谁输谁，这时候你在网上你再要发讨薪啊，大家都是骂你的。 确实啊，存在这一层。而且虽然说欠着薪，但是这些职业球员本着这个职业精神，肯定想着我在场上我不能丢人啊，我不能给自己丢人啊，所以 我们现在其实对国安来讲也是门不能给自己丢人啊，我们得好好的打好继续这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啊。继续来看看其他的消息。那世预赛中超的第一阶段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国家队也会在九月份开始重新的集结备战啊，去准备这个世预赛的十二强赛。李铁呢也在积极的考察球员，像艾克森、吕文君、谭龙、韦世豪这些前场的攻击手，最近状态也还可以啊，也让李铁感到心里有一点底吧。那韦世豪目前跟艾克森配合还是非常默契的。那这个赛季尤其是本轮的比赛，他助攻艾克森还打进一球，已经艾克森超越了李金羽成为了中国顶级联赛进球最多的球员了。那目前艾克森在射手榜上也是紧紧的低于费莱尼，排在并列第二的位置。 另外国安呢虽然是面对天津输了球哈，但是玉宁在比赛里面也是捅破了那层窗户纸，打进了一粒精彩的铲射。那这对于在中锋的位置当中李铁的选择，是不是能够更坚定的用一下咱们本土的中锋，包括像本轮尽管郭田雨没有进球，但是呢他现在已经打进了六个进球，对于李铁的锋线选择也增加了一些人员的储备。那再有就是关注李可，刚才也有家里人问李可怎么回事啊？李可在前一段时间呢训练回来之后，因为脚不太舒服，一直疼，强度不大没关系，只要一上量，脚底和这个脚踝的位置就特别的不舒服，有那种刺痛感。经过这个检查呢，你说照片子也照不出来，后来说叫踝管综合症和这个脚底的一些叫神经性的疼痛。他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慢慢时间的恢复，所以你也没办法做手术。因为他查不到器质性的问题，是神经性的这个疼痛。据说这段时间啊，在保守治疗之后呢，有所恢复，可以慢慢的就是进行一些有球啊跟队的训练。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好，在走进冬奥会，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已经结束了，但是在东京奥运会的举办过程当中，北京冬奥组委观察员来到东京，在疫情防控的大环境之下，观摩和了解东京奥运会赛会的服务以及赛事的运行情况，也为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发。今天来听一下我们的系列专题《东京之后看北京》的第一集，防疫刻不容缓，监督管理更为重要。 我刚刚已经完成了一部分的检测，然后把 Ultra 还有护照还有我的卡片全都给了他们，那么现在我要开始测核酸了。第一次用唾液测。 东京奥运会开幕前夕，记者到达东京的成田机场，参与奥运会的工作人员与普通游客分成了两条流线，使用唾液进行核酸检测，机场内随处可见的消毒液。这些从抵达便开始的防疫措施，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疫情下举办的奥运会的不同。为此，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医疗卫生处副处长王通国认为，防疫刻不容缓，北京冬奥会依国情可借鉴。 一个呢就是在国外奥运相关人员集中到达机场以后，这样的话要及时开展核酸检测，快速引导人员呢离开机场，也避免交叉感染。第二呢，就是要提前掌握每天到达北京的航班和人员的一个数量信息，合理安排机场核酸检测的工作人员设施，并且设置好一米线，提醒人员保持距离禁止交谈。第三呢，在等待核酸检测结果这个区域要安排好充足的酒精消毒规范工作人员佩戴口罩。第四呢，就是在身份注册卡激活柜台等等这些人员容易聚集的区域，这个多放置一些一米线的标识，设专人维持秩序并监督落实防疫措施。另外呢，就是在身份注册卡激活后及时引导人员疏散，防止人员的聚集。 记者采访的方式也因为防疫要求进行了改变，例如每个混采区都配备了桌子和托盘，记者需要把采访设备放在托盘内，由志愿者统一递到采访桌上，或者有的记者干脆使用起钓鱼竿。而新闻发布会则采用了立麦采访的方式，

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两个七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好，北京时间的7:40，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第二时段，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在奥运之后啊各项分项的排名更新的情况。国际乒联已经更新了最新的排名，孙颖莎反超了伊藤美诚。那在男单方面，樊振东依然是世界第一，马龙第二，许昕第三，日本的张本智和排在第四的位置。 在女单方面呢，陈梦是排在第一，孙颖莎第二，第三是伊藤美诚，王曼玉和丁宁第四第五。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之后啊，回顾一下东京奥运会从申办成功到最后成功举办的过程。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前方的四位记者从昨天就开始推出了回首东京的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二集，长达8年的筹办历程羁绊重重。 2020东京奥运会已经圆满落幕，不过回首过去8年的筹办历程，这届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可以说是困难重重。时间追溯到2013年9月7号，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5次全会上，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罗格宣布，东京获得2020年夏季奥运会举办权。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has the honor of announcing that the Games of the 32nd Olympiad in 2020 are awarded to the city of Tokyo。 随后，台下的人们欢呼成一片。由于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日本和东京政府曾多次尝试申办奥运，希望借此来重塑日本在国际上的形象，同时为日本民众重建信心。然而2020东京奥运会从申办成功到圆满落幕，中间所经历的过程命运多舛。2015年7月24号，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会徽设计方案公布，但被指涉嫌抄袭。2015年9月1号，东京奥组委宣布放弃采用涉嫌抄袭的会徽方案。随后，东京奥组委向社会公开征集，共收到了14599件会徽设计作品，最终在4件入围作品中选定了由日本46岁艺术家野老昭雄设计的世松模样。2016年4月25号，东京奥组委公布了新版的奥运会和残奥会会徽方案。2020年2月17号，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主题口号 "United by Emotion"（ 情同与共）发布。 We are united by emotion。 不过，随后的3月24号，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就发布联合声明，表示鉴于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势，东京第32届奥运会需要改期至2020年后。3月30号。国际奥委会正式宣布，2020东京奥运会将于2021年7月23号至8月8号举行，这也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历史上第一届被推迟的奥运会。当时，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巴赫先生表示， 巴赫说，我认为这对运动员来说是个好消息，他们知道他们的奥林匹克梦想终将实现，他们可以参与奥运会竞争，并且成为奥林匹克大家庭庆祝活动的核心。我希望这黑暗的隧道尽头是光明，整个人类都在经历这一刻，他们能成为非常重要的大使，为这次人类的庆祝，为这次人类战胜疫情的决心，这是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 时间来到2021年，东京奥运会能否如期举办成为了所有人关注的热点话题。2月，因发表涉嫌歧视女性的不当言论，森喜朗辞去了东京奥组委主席职务。随后，前日本奥运大臣桥本圣子被任命为东京奥委会主席。3月，东京奥组委宣布海外观众将被禁止入境日本观看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比赛。奥运圣火传递也从日本东北部的福岛正式开启。为了防止感染，很多地区的传递都是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奥运圣火到达东京之后，按照东京都政府的规定，除了7月15和16号在海岛上的传递仍正常举行外，其他地区的传递全部改由闭门举行的点火仪式。即便在距离奥运会开幕不到2个月的时候，东京奥运会筹办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依然层出不穷。6月7号，东京奥委会会计部部长森谷静在东京地铁卧轨。7月，为东京奥运会开闭幕式作曲的音乐家小山田圭吾发表声明，承认此前曾霸凌过残疾人同学，并表示自己将辞去东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作曲人一职。7月，东京奥组委的另外一项重要决定是宣布东京奥运会空场举办。 开幕式前一天，东京奥组委又宣布解除了在开闭幕式制作演出团队中担任表演总监的小林贤太郎的职务，理由是他曾发表过不当言论。回顾本届东京奥运会八年的筹办之路，可以用命运多舛来形容。8月8号晚，随着东京新国立竞技场的奥运圣火缓缓熄灭，经历最为坎坷的一届奥运会也正式落下帷幕。正如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所说，奥运会的意义是让全世界相聚在一起，这是体育团结一切的力量。 虽然东京奥运会已经是落幕了，但是不管是回顾这个整个从筹办到举办的过程，还是在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上，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来的很多的让我们这些意外之喜啊，勇创佳绩，也让大家特别的难忘。所以我们的前方记者也制作了中国军团闪耀东京系列的报道，今天来听一下林苑制作的第二集全面参赛开创新纪录。 带着满满的收获，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中国选手已经全部回到国内。在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总共获得38金21银18铜，共88枚奖牌，金牌数、奖牌数排名第二，追平在伦敦奥运会上取得的境外参赛最好成绩。东京奥运会共设33个大项、50个分项、339个小项，除棒垒球、冲浪和手球外，中国代表团全面参赛。 在我进村的那一刻，我就已经非常期待这一天了，可能会有一点迫切吧。 很投入，还有很多方面之间会相互鼓励、互相促进嘛，所以我觉得中国跳 这场比赛两个人都发挥了最高水平，确实是当今男子乒乓球的代表吧。马龙呢， 从小就说目标就是奥运冠军，自己也练了20年，就对这个冠军特别渴望。 包括跳水、乒乓球、举重、射击、体操在内的7个优势项目表现出色，总共获得28枚金牌。举重和跳水参加8个小项的比赛，举重取得7金1银，跳水8个单项收获7金5银。乒乓球和羽毛球都是全部单项进入决赛，摘金得银。射击和体操较上届奥运会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分别有4金和3金入账。另外，中国选手在基础大项上进步明显，在东京游泳比赛里，中国选手斩获3金2银1铜的成绩。田径赛场上也多点开花，除了在铅球、标枪比赛中夺冠，实现金牌突破外，苏炳添更是带着9秒83的成绩，第一次跻身奥运会百米飞人大战。而在赛艇、皮划艇等欧美国家的优势项目里，在多个项目上，中国选手也刷新历史最佳成绩。 其实我们就一个宗旨，猛打猛冲，打出我们中国人的气势。我们这次目标就是来东京，在这块土地上升国旗、奏国歌的。总的来说，我们还是挺开心的，也这个项目我们也创造了我们的历史。 在东京奥运会中，中国选手在14个项目里获得金牌，夺金项目的覆盖面拓宽，夺金项目达到境外参赛最多。在东京奥运会的5个新增大项中，中国选手参加了攀岩、滑板和空手道的比赛。特别是在空手道比赛中，2名参赛的中国选手尹笑言和龚丽都收获奖牌。在滑板、攀岩2个受年轻人喜爱的项目中，展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和潜力。滑板选手曾文慧首次实现国际大赛进入决赛轮争夺，攀岩也在竞速赛中展现了实力。虽然空手道夏季奥运会里仍不会出现在赛场上，但是正如2位中国选手赛后所说，来过即满足。 对我来说，就是能参加一次奥运会，对我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就是说没有遗憾了。因为毕竟这也是第一次、首次嘛。因为之前也没有进入奥运会，我们也 国家能给我这个机会，对我自己来说已经特别知足了。能站在这个赛场上，就是已经是对自己很满意了。这样的奥运之旅，如果空手道接下来还有奥运会的话，肯定是最好的。这次的奥运之旅， 除了来过，中国选手也在多项比赛里创造新的纪录，将会留存更久。在举重、射击、游泳、自行车比赛里，他们打破了4项世界纪录，创造了21项奥运会的新纪录。中国代表团所有运动员朝着东京奥运会上升国旗、奏国歌的目标顽强拼搏，挑战自我。在他们身后是5年备战期内来自国家的强大训练保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让中国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上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成绩单。 不过在东京奥运之后啊，我们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一些现象值得去关注。 其实在奥运会进行的时候，这些现象就已经出现了， 出现了，这种热度依然是持续到了现在。 嗯， 比如说全红婵们啊，以全红婵为代表的这种网络热搜的现象，自从8月5号14岁的小将全红婵5跳3个满分完美的表现，在奥运会的十米跳台项目当中拿到金牌之后，很多的标签就已经给她捆绑上了，像天才啊、寒门弟子啊、孝顺啊等等，都成为了很高的舆论话题。而到了8月9号的时候，全网涉及到全红婵的单天的信息量依然是超过18万条啊，远远超过同一天夺冠的孙颖莎和陈梦。 所以呢，小将全红婵确实呢成为了一个热搜话题啊，一直他这个热搜上也是高居不下，是吧？包括十米台夺金啊，已经阅读量能够达到18.5亿，这他跳水水花几乎看不见呀，等等。但是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其实也看了一些相关的评论，包括前跳水奥运会的冠军高敏也说，希望大家呢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对吧？还是要理智冷静的看待这个年轻人。 对，比如说他的爸爸全爸爸，就是叫人间清醒全爸爸。虽然说有很多热搜也跟他的爸爸有关系啊，但是他在很多的采访当中明确的表示不能消费女儿的荣誉，希望女儿读书上大学等等。所以在这样的流量当中能够保持清醒是一个特别难能可贵的事情。 对，这也是为什么全红婵能够在14岁这样的一个年纪就登上奥运之巅的原因，就是全家呢到目前为止还是非常平静的，平静的面对着这项事业，面对着自己的生活。只不过就是现在网络能不能够给人家一个让人平静生活的空间。 另外能够登上热搜的，昨天呢还有一个话题就是许昕直播，太好笑了，据说许昕要参加最新版的喜剧人。因为在这个直播当中，隔离当中的人民艺术家许昕跟网友聊天，就有人问他说德云社要不要考虑一下，许昕说嗨，乒乓球队的所有的运动员说话都挺逗的，幽默的人比较多，如果集体参赛有可能自己一个人还是有点怕怕的。 而且张嘴就是我那儿要适合我的话我试训一下呗。运动员的特点啊，到哪儿之后我先试训。 还有苏炳添啊，就在结束了奥运比赛任务之后，中国田径队最近也是包机回国，在日本的东京成田机场，苏炳添就被拍到了拎着一个箱子，从外边看起来应该是一个电饭煲 啊。就是有网友猜测是不是苏神啊在日本当地买了一个电饭煲，据说那儿挺有名 啊。 后来呢也有辟谣的了，说不是，那是咱从自己家带过去的，对吧？他的理疗师兼厨师从国内带过去，为了给他加强营养的。 真假？ 咱们的运动员在整个的奥运会期间啊，非常严格的按照防疫政策，根本不会出去逛街的，怎么可能从那儿往回带东西呢？ 是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 CBA 方硕，也在社交媒体上透露了自己休赛期接受了这个膝盖手术，现在目前是需要4到6个月的恢复时间。 因为昨天前两天他也是经历了一个自己开班办学，是吧？带着一些小朋友们练篮球的这么一个过程，在这个方面呢，他介绍了校园篮球，也介绍了自己的伤情。 这个手术也是预计要4到6个月的这种康复的时间，所以也是不能过于心急吧，力所能及的只是练一些力量啊，包括蹬自行车啊、游泳啊这种，然后简单的那些投篮训练，目前只是这样，所以还是要给膝盖这个时间，让它去生长、去康复，术后效果包括康复效果都是到目前来说还是不错的。 其实来这儿训练的孩子，就是希望他能够在篮球当中能够喜爱篮球，甚至说通过这次的训练让他喜爱上篮球之后，未来的训练当中能够让他越来越出色。但是我更多的是希望，就是说他们这些孩子当中能够有这样的特质，就是说不管说是不是未来在篮球这项领域或者这个爱好当中有所出彩，但是我希望他们在社会上、生活中或者在任何事情当中也是自认不凡的一种心态来去面对什么任何事情。我觉得校园篮球很重要，因为它在像小学就是你认识篮球的一个启蒙阶段，那这个时候更多的是培养你的兴趣爱好和打基础的这样一个阶段。那像中学篮球，这样你可能会初步的对自己的这种热爱有一个就是说明确的认知，就是说我能够通过这项运动实现自己的一些自我价值。 我觉得，所以我说，在这个阶段，在这个年龄段，篮球和校园篮球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而且现在像职业的篮球也是，职业赛场也是，那每年的选秀也是在鼓励更多的学生从校园篮球当中走出来，不离开校园文化这种氛围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从事或者说实现自己的打球的这么一个梦想。 连线了周贺啊，请周贺来介绍一下方硕这个手术治疗的恢复时间，估计能赶得上首钢的备战。 方硕呢，之前是接受了膝盖的手术啊，之前啊，按照预计是4到6个月恢复。然后方硕现在恢复的情况还不错，但是他说，啊，要参加这个有球训练呀，参加球队的合练，可能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就是9月能够归队训练。那对于方硕来说呢，上个赛季实际上是一直带着这个膝盖的伤痛在打比赛，比赛当中有一定的起伏，这膝盖的伤呢对他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呢，咱们说年纪过了30岁之后，实际上整个球员的这种恢复也比较慢，不像这个20多岁年轻的时候那么恢复的那么快了，所以。最后呢选择在夏天接受手术，那这也是为了新赛季更好的备战。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等等方硕吧，因为现在他会进行一些投篮训练，一些力量训练啊，并没有说完全落下。至于球队的战术体系呢，实际上他是非常熟悉的，那所以即便9月份归队啊，我觉得这个康复的时间应该也还够啊。按照之前的 CBA 的计划，应该是10月中旬开赛，那方硕呢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可以跟球队去合练啊，去找感觉。我觉得其实相对来说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而且另外现在还有一个变数，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反复啊，到底联赛什么时候开赛现在还不太确定。而且呢，这个据说主帅亚尼斯呢也是刚刚到国内，还在隔离当中，就是整个球队实际上啊，就是完全正式的这种训练也没有真正开始。那所以相对来说就是方硕没有归队也还可以，就是还等得起。包括外援，咱们说舒豪在上海，他是隔离期间被确诊新冠，恢复呢至少需要2周，2周之后再隔离观察等等。如果说舒豪跟球队的这个合练，恐怕也要等到，快10月或者9月中才能够进行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就现在球队并不是说就等方硕一个人，所以整体上这个备战我觉得如果从9月中开始也还来得及，还是相对可以。另外后卫线上现在田宇翔也好，咱们说年轻的杨阿丽也好，还有这个选秀选来的这个栾立成也好，其实现在呢这个后卫线也还是有人能够去填补。那训练当中呢，我觉得应该是人手是够啊，就是说到比赛当中啊，怎么去应对。那现在年轻队员得到更多的机会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乐观的。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光照强，湿度大，午后天气比较闷热，夜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出行请注意防范。山区和浅山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大家不要到山区游玩，以免发生危险。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近期山区降雨多，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31到22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3，午后体感比较闷热，夜间舒适度指数为1，体感舒适。今天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照射强度很强。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跃， 情绪里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好，北京时间的8:01，欢迎回来，进入到我们这个早间板块的第三时段了啊，依然是王毅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我们在这个时段里继续来关注一下 CBA， 现在已经是8月，马上要中旬了，但是 CBA 联盟的这个比赛方案啊，现在依然没有得到最终的批复， 哎，迟迟无法出台。因为之前呢说过什么主客场制不用外援，赛会制可以用外援 啊， 等等一系列，不管说具体的这个赛程了，现在连赛制可能都是悬而未决。 对，而且再加上现在全国这种多地散发疫情的变化的情况，这个赛程啊，这个比赛的方案就更难确定下来了啊。但现在我们也知道，对首钢来讲，舒豪是来到了境内，现在正在上海接受着隔离。那接下来他到底能不能征战 CBA 呢？周贺也说了，这完全得看 CBA 的政策。 舒豪新冠阳性这个事儿呢，其实也是牵动了很多球迷的心，然后大家对舒豪的这种担心呀等等也是比较多的啊。其实大家也在担心说舒豪新冠阳性之后还能不能在首钢效力啊，能不能登陆 CBA 啊，这都是问题。其实根据上赛季的一个例子呢，就是说新冠阳性之后就治好了，抗体阳性的球员还是能够打 CBA 的。如果延续上赛季的那个惯例呢，我觉得其实舒豪登陆 CBA 是没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就是到底联赛允不允许有外援，是吧？允不允许有外援去参加，这是一个大的疑问。那首钢呢，之前了解有可能啊是跟舒豪也签了一个教练合同，就是说如果不能有外援的话，他就作为教练啊陪着首钢，然后如果说联赛允许上外援了，舒豪马上再转成球员合同再上场，这是一个这个备选的一个方案。那所以呢，舒豪既然来了，我相信应该还是有机会上场的，但是现在就要看这个疫情防控的情况。我觉得现在包括咱们说这个赛程赛制，然后包括这外援的情况，外援政策，所有这些前提都是疫情防控。那舒豪到底能不能登场，我觉得也要就是由这个主管部门去考量，就是在疫情防控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包括就是各队能不能出上外援，这都是都是这个问题。我觉得舒豪只要说来了之后治好了之后，再经过隔离，没问题，我觉得他还是很有机会能够出场比赛的。就是包括之前广东的这马上布鲁克斯，是吧，上个赛季没打，然后回来上赛季这个新冠治好了也打了。所以呢，我觉得舒豪如果说联赛允许上外援，他这个病治好了是能够上场的，但是现在前提是疫情防控的这种政策还有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就目前现在全国的这个疫情发展的趋势，想要像各个股东啊曾经呼吁的那样恢复主客场制，反正听起来是挺理想化的啊。 但是难度呢也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从目前的情况上来讲啊，你要是恢复主客场制，就像之前的股东大会当中所说的，可能要用全华班的一种牺牲的方式。那现在呢也有一些俱乐部吧，对于外援政策的使用还是意见不统一，有坚持全华班的，也有坚持说依然是像过去两个赛季一样允许使用外援的。一个是牺牲外援，一个是牺牲主客场制，这可能在未来的时间里面赛制的制定是一个关键。但是这个赛制呢并不是 CBA 联盟自己就能够完全确定得了的。 对， 我们也是连线了周贺，他也在分析现在呢因为受到疫情反复的一些影响，这个赛制呢可能还不是特别明确，但是大概率会是赛会制。 现在 在 CBA 呢是给总局提交了一个全华班比赛的方案，然后各队呢有15支球队联名上书啊，希望采用全华班然后主客场的这么一个赛制。但是现在因为国内疫情反复的这个情况啊，我觉得恐怕主客场的这种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因为包括在各地的一些民航也好，这个铁路也好，就是比如到北京的车票或者机票都已经不出售了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真的说恢复主客场，一旦在冬天疫情再出现反复怎么办，是吧？那这可能一下联赛又要停摆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最理想或者说最靠谱的一个方案还是赛会制，有很大的可能啊还会采用赛会制的一个方式，就在一地或者几个地方固定的去比赛啊，这是目前来说比较可行的一个方案。 也有很多的家里人都在说，哎呀，现在肯定赛会制要比主客场更加的稳妥一些。但是现在对于 CBA 公司来讲，比较尴尬的一件事就是，很多份的办赛方案都已经上报给篮协和体育总局了。既有咱们之前最早说的全华班，加上恢复主客场，也有赛会制，但这一切迟迟的都没有得到批复，这就很尴尬了。这剩下还不到俩月的时间。那八字还没一撇呢， CBA 肯定会非常的着急。那周后也说了，目前一切办赛的前提其实就是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 至于这个外援呢，现在因为情况也都不是特别明了，而且海外的疫情说实话也不是特别乐观，所以这个外援的情况呢，咱们也看到很多原来 CBA 外援包括拉杜利查呀等等都要去其他的联赛了，有的去欧洲，有的这个回美国的 NBA 这个 G League NBA 的 G League 发展联盟，有的呢去这个怎么说，像韩国联赛等等，就是有些外援已经是另谋出路了。但是也有一些球队呢还是签约了外援，包括咱北京首钢跟书豪啊等等还是签约了外援其实也在等着联赛的一个最终的决定。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呢，就是首先如果要恢复比赛的话，那还是赛会制更可行一些。另外呢，就是外援可能会使用上有一些限制，因为现在咱们所有这些这个包括办赛的前提是疫情啊，疫情不会扩散啊，得到控制。我觉得还是要尽量采取一种疫情防控，然后包括尽量安全的一个方式去办比赛，不管是从这个主客场啊，还是说赛会制啊，还是说从这个有没有外援的角度，这些方面我觉得都要首先是国内疫情防控，这是一个大前提。那所以现在包括 CBA 公司啊，也不知道后边到底是怎么一个决定啊，还都在等着这个总局的一个指示。 这是 CBA 啊，还都是飘在天空当中的事儿啊，还得等待着联盟最终的等待上级的回复。那现在大家更关心的就是眼前的国安在下面的14轮的比赛当中即将迎来长春亚泰的挑战，后面还有上海申花，其实就是最后这两场球了。决定我们有没有机会再进入到争冠组，还是在保级组啊，去延续接下来的比赛。我们也马上来连线一下新浪体育的袁岩老师啊，请卡卡老师来说说。卡老师 啊，慧凡、王毅，早上好啊。 早上好。 早上好。 平时都是晚上夜话时候连，现在咱们把时间调一下啊，调到早清连。 现在确实是早上啊，北京时间早上8点多。 确实现在国安的这个面临的问题啊也非常的现实啊，我们是依然去保有自己固定的这种打法，多打传控，还是说在接下来这两场比赛去做一些变化，去争得一丝生机？袁老师怎么看这问题？ 对，其实刚才慧凡提到了，咱们现在是等于还有两场比赛嘛，因为跟申花之前那个比赛推迟了，但是打申花之前咱们要去面对过了长春亚泰这一关。因为咱们说从积分上来看，如果说跟长春亚泰这一关咱们输了，那基本上这个可能主动权就不在咱们自己手里了，因为对手要是这一轮都赢的话，可能咱们有可能就要提前退出这个争冠组这么一个争夺了。现在咱们从上一场，咱们说展望这场比赛，还是说上一场？你说上一场输给天津金门虎，到底是说咱们球队实力不济啊，还是说，这个教练水平不行，还是说这个因为一些场外因素？我们也都在分析，都在总结，但是我们觉得，可能像很多球迷，可能包括咱们业内人士都说了一句话：咱们现在情况再困难，难道还有天津金门虎困难吗？但是人天津金门虎从年初 说球队差点解散，但是说走到现在一步一步都在想解决问题的办法啊，包括从这个金门虎背后，那现在保障他这个运营的这个天津足协呀，或者天津体育局，包括他球队也在引进一些补充外援啊，包括球队在场上这个士气也都比较拼。其实你说从人员轮换，他咱们人员也很累，但是毕竟咱们人员比他还是更充足一些。我只能说现在就是说刚才提到，无论是说从人员轮换，咱们自己本身，你看上一场打这个天津的时候，咱们换上了几个平时打主力，平时基本上打比赛比较少的，你像刘欢呐、像何振宇啊，包括柏杨是吧？但是一看确实，我们今年引进这些球员，或者说我们平时打主力比较少的球员，跟人家比，好像实力没太占优。第二呢，就是说外援，人家对方还有三个外援，我们现在上一场在场上只有一个外援，而且巴坎莫现在有点明显是人在曹营这个心在汉啊，这个那他估计也是不是怕自己下一步转会会受伤啊，在这个悠着点劲儿踢，所以说他跟过去可能还是差了一点，可能巴坎莫还认为你们没人跟我传球，你们中场现在过去我后面有比埃拉有奥古，这也不赖我，但是就是说到这种情况下，主教练哎，从技战术上，好像是我们说他做出一些调整，好像在后面堆的三个后卫，他也想了，不行我就放下身段，我就打防守反击。但对于国安来说，不是那种过去我专门就是打老虎不出洞啊，打这个铁桶阵的球队。咱们在前场呢，不管是中方球员也好，有没有外援在的也好，还是习惯于进行一些传导，但这种传导有时候还没有效果。基本上很难撕破对手防线。就是我们这个铁桶阵呢，跟你像康斯亚泰其他那些球队专门打密集防守这个球队还不太一样，有点像这个假的密集防守，所以说对于对方来说前面进不去球，后面还因为你个人能力这个原因还被对方经常找到漏洞，所以说就造成咱们现在这种局面就非常尴尬。 确实像您说的，我们现在想要短时期之内啊就改变自己一贯以来这种战术打法，好像人员的配置上目前也达不到，那咱们是不是在心态上还能做做文章？因为刚才您也说，您看咱们比谁还比不过天津金门虎吗？人家那边内忧外患的，加上像河北这样的球队也是如此啊，受到这个欠薪的影响，但前面的比赛也都打得很不错，很有韧劲儿。所以现在咱们整支队伍怎么去把控这个心态方面的问题？ 这心态啊，其实刚才会把你说了，首先一方面大家都说都在说国安是不是欠薪，现在我们说整个中超啊没有，几乎没有不欠薪的球队，但是欠薪你说欠一个月有，或者叫缓发的叫欠薪吗？那可能也不叫，因为欠薪按照中国足协的规定是必须超过三个月，然后咱说中国足协可以介入，球员可以提出我自由身离开。对于国安来说肯定没到这种程度，如果说是因为咱们外援呢，或者是说本土球员真有到这个份上，因为真是你树大招风，早就被人盯上了，可能早就被人爆出来了。你相比于河北那真是比较难，一年半有的主力都没拿到工资，那还在挺着打呢。那这种情况下咱们为什么球员心态还不好？那就是球员有可能我们自己分析，就是球员怎么踢都觉得别扭，在场上说我已经卖力气了，我已经都豁出去了，但是我还是赢不了球，或者说我看着我这个战术也不太对，或者是看着我其他这个队友也跟我这个平时这个感觉不太一样是吧，可能大家就是不能在场上直接抱怨队友，或者说是在更衣室咱们说把这个矛盾激化，那可能在场上就是体现出我跟对手去较劲呗。你像池忠国本来是这个孩子我说比较这个朴实的，在上一场你看也是有点气急了，那只能说就是把这个火扎到我跟队友，我去跟对手，我去跟对手杠，我去跟对手往死拼，那这种情况下肯定会影响这个心态，影响咱们本身的一个发挥了。 真是啊，所以这个心态一定得快速的调整过来，因为接下来的这两场比赛也都是特别关键的。咱们就脚踏实地的来讲，面对下边的这两个对手长春亚泰和上海申花，我们要做好哪些准备？ 做好哪些准备？其实现在在这里啊，咱们也不是说这个时候突然间给球迷降调的，或者说你是不是帮俱乐部说话？这真不是，我因为今年说实话，因为前一段奥运会嘛，跟俱乐部接触的咱也少，而且球队在前方，但是咱们就看这几场比赛啊，咱们的人员来看，你就得接受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场上就一个巴坎布的情况下，上一场打天津金门虎的阵容你就是不如人家 抗损亚泰。下一场你这个人员你不管怎么拼，你可能就是说你打得好了，你超人一瓶抗损，对方可能状态不好的时候，你有才有可能取胜的可能性。那你现在没有办法，你人就是不行的情况下，那你就得接受一个现实。咱们这场打，第一，大家就像刚才慧凡说，要拼，要努力；第二，真的要把战术做好了，战术得当了；第三，可能也还要指望于对方，可能长春亚泰已经提前锁定争冠总名额了。他觉得我这个可能不如你这个扎红眼了，他在场上可能这个斗志啊无欲无求了，可能他是不是表现的状态可能就要差一点？因为之前他为了保级，他为了提前进这个争冠组，他可能会。每一场你看面对海港面对申花落后了他能逆转，那个是他自己搏出来的，现在咱们就得自己去搏了。那你搏的情况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人家长春亚泰还有这个东尼奥尔呢，去年亚冠蔚山现在的这个射手你没有搞来，你后防也没有这个像长春亚泰这个奥克雷那个丹麦中后卫你那么强，你后防又总是漏球，那只能说是在努力的情况下尽人事听天命，打得过就打，打不过那这真没辙了。 嗯，真是啊，袁老师也是说出了大实话。 就是你打得过，那也就能打得过；打不过，那你现在你人不行啊，你怎么办呢？ 嗯嗯，确实如此。我们真是得好好的去踏踏实实的去面对接下来的比赛。那如果我们啊，就真的假设，就是现在也大概率了进入到保级组，那接下来是不是在人员的这种轮换上要给更多年轻人机会了呢？ 哎呀，咱们这年轻人呢，你说说现在有几个能用的，咱们看一看这个替补席上是吧， 嗯， 他真是没有啥能用的。否则像上一场他我理解上一场主教练的心态，就是说我后面打亚泰打申花我还要再搏一下，所以说让李磊让于大宝休息。 对。 所以说把这个杨帆呢、啊、把这个像这个其他人都换上来了，百杨都换上来了。 嗯。 但是一看真这个从上一场来看可能说那。表现确实一般，那你说后面咱得经过几场锻炼才能给他们锻炼出来呀、啊、现在有没有这个时间呢，那都不好说了。 嗯， 现在就是说咱们这个替补力量确实是让人觉得差点。 嗯，好的，谢谢袁岩老师啊，我们也是期待着国安在脚踏实地的同时也保住那口精气神儿吧，在最后这两场比赛。 对。 嗯，好，谢谢袁老师，再见。 再见。 哎呀，真是听了袁老师这个非常接地气但是有特别实诚的分析大家心里是不是也稍稍的平静了很多啊？我们 其实刚才你问袁老师说这个打申花、打这个亚泰国安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你让脑子里我闪现的第一个就是 什么， 你要做好输球的准备。 真是啊，这实情。 嗯、 人家这两支球队现在的实力真是在咱们之上。李大本是说嗨，与其咱要是比如说凭运气进争冠组了，那不如去保级组当个头啊，当个领军的。 从球队的目标上来讲，或者说呢，就是咱们球迷对于球队的要求也毫无疑问，对吧？是希望球队能够打出最好的精气神，能够打出最高的成绩，这是每一个球迷对于自己支持球队的期待。球队肯定也是这样，但是你到时候在场上你能不能够踢出来，和你上场之前你想不想踢出来，这个是有本质区别的。就是我上场之前我想踢出来，但是我能力不够，我又不能不去踢这个比赛，我不能说我碰到一个强队我不踢了啊，这场比赛我不踢了。你上去你就是要去拼去作战的，我踢不过那是踢不过，但是我不能说我想着就是哎这两场球我放了吧，放了之后我去踢那保级组，我踢他们我踢得过呀，那这个心态我觉得不是这支球队应该具备的心态。 对， 那你从赛季初期的时候俱乐部投资人做了那么大的努力，对吧，把国安这两个字名字留下，那留下这两个字儿不是为了说我在联赛当中就差不多我就放了，然后我去踢保级的去，我去踢弱队，然后在保级组当中挣个名头，那不是花这么大努力留下这两个字儿，留下这支球队这么多年来传承下来的这个文化所应该干的事儿。 是，所以我们必须得拿出这个死磕精神，虽然说我们现在人员上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但是也是得继续去拼。 对，因为你现在人员的问题啊， 对， 不是说你骂总经理也好，骂主教练也好，骂俱乐部的高层也好，可以批评，但是在至少这个赛季结束之前，咱没什么解决的办法了。人员不可能再引进了， 是。 年轻人呢，你也不可能从乌兹别克斯坦那屋现在薅过来就用， 嗯， 是吧？所以对于现在球队来讲，现有手里的点人，你怎么能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把场上的这个态度表现出来？ 嗯，真是啊，就是这个精气神儿，这个魂儿在哪儿？ 嗯， 那 three 说不行，跟长春时候就拼个开局吧。开局要是拼不下来，咱是不是坚决打打防反啊？啊，十六这场又停赛，中场的防守强度又下了一档次，真有点难了。 对，需要我觉得俱乐部和教练组再有一个更加深入的沟通吧。你比如说像上一场比赛，赛前带朴成参加新闻发布会，既然要轮换的话，为什么老朴不能够进入到首发的阵容当中？包括在后面的换人，巴坎布状态明显不好的情况之下，那为什么换下希哲，换上年轻的何振宇，也没有让王子铭和大宝上场？所有这些疑问呢，只有俱乐部和教练组进行深入沟通之后，才能够找到更好的解决的办法，才能够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嗯，张翔还有其他几位家里人都看到咱们球员啊，真是处在一种特别疲态的状态里边，你包括像希哲啊，有一些场次的个别轮换，你包括像玉宁一直顶在前面，没什么休息的机会，所以到了这个时候，谁都会因为疲态而出现一些情绪上的波动，还是球员啊在场上去把控好自己的情绪啊，别因为情绪的问题去产生更多的这种无谓的一些犯规和红牌。这边还有家里人说，白永红说，国安的主力球员为什么会有那种情绪呢？因为就是帮不上忙的队友太多了，好像跟现在的这一波队友踢起来跟曾经的那些赛季哎满不是那么回事儿。 就现在国安的主力球员就瞬间理解了当时奥古斯托的那个想法，是这个意思吗？ 是不是也能瞬间的理解大金子？虽然说是一个娱乐节目里边的一些言论啊，但是不是也能理解他那个心态？ 就是奥古能摊手，你看我不能同队友摊手，那怎么办呢？我只能踢对手， 我只能踢对手了啊！ 是这么个心态的心理路程吧？ 有点这个意思啊。白永红说：“只希望国安的魂儿别丢，神儿别散，死磕的劲头可不能没有啊！” 但是怕的就是什么呢？在你这种过程当中啊，大家的心气儿是会被消磨掉的。就比如说像咱们球迷关注的心情，从一开始我们球队赢球的兴奋，到你出现波动之后呢，大家心里面其实有一个微妙的变化，又不承认球队实力的下滑，或者说我们期待着他能够在这个下滑之后有一个反弹。到随后像现在大家对于球队整个，不管是你从俱乐部的运作，从教练的用人，从队员在场上的表现，大家开始有批评。最可怕的就是到后来啊，就是我批评都没有，对吧？它是一个下行的过程当中，这种心态的变化是最可怕的。 对， 那对于球队来讲也是这样，就是不怕你在场上你没有拼到点儿上，怕你在场上最后你连拼的想法都没有了。 真是，所以这股劲儿啊，就即便我们现在这么困难，但这股劲儿真的不能松。7550说的很现实，也这个现实也很冷酷啊，说现实点，现在国安感觉没心气儿了。也别梦想进争冠组，保级是一定的。打到这份儿上，他在归咎这个责任了，说责任到底在谁？是主教练啊，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俱乐部呢？到现在还没有人站出来说话。对，所以现在我们也不只是说归责的一个问题，只是说球迷希望听到一个表态。就像我们在上赛季的第二阶段的时候的那样，俱乐部站出来的表态一样，我们需要打得更坚决、 更 强 硬， 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啊，所以在后面的第40段，我们也继续的来多多的探讨这样的话题，也关注一下最近的国内联赛中甲。如果大家没有关注的话，恐怕都忘了中甲还踢着呢。 对，还有北体大和北理工，是吧？ 第17轮的比赛，北体大是1-2输给了梅州客家，也是遭遇了最近联赛的一个3连败了。而本轮的另外一场，北理工呢也输球了，0-1输给了南通之云。 嗨，你说咱这屋这球怎么 这一连串的哈，这连锁反应，这叫什么叫蝴蝶效应吗？也有影响， 老大哥的带头作用没做好。 哎， 真是。我们也通过李维的报道来了解一下中甲联赛北体大和北理工的两场比赛。 今天正在出发的南通之云，目前正在保级区苦苦挣扎的北理工，昨晚给了对手不小的压力。虽然最后0-1输了球，但球队在防守端已经有了明显的提升。这场比赛，南通队的科雷亚、查加斯两位外援仍旧首发登场，他们的实力对于北理工的后防提出了挑战。不过，整个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北理工也在防线上没有任何的错误。直到第59分钟，查加斯才依靠乱战中的补射得分，让南通队获得了胜利。和对手拼了90分钟，仅仅一球小负。相比于第一次交锋0-3失利，北理工的主教练于飞说，球队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他甚至对于没有获得积分表达了惋惜。 对于队员的这个整场比赛的表现做出这个肯定，确实对方两名外援对我们造成非常大的这个压力和困难。然后队员们，我觉得从这个开始第一分钟到最后一分钟一直拼到最后，把我们这个所有的力量都用在场上，确实很可惜，很遗憾。但是这个很多细节还需要在这个好好强调，好好总结。这场比赛跟上场比赛比，我觉得还是有很大提高的。 不过在失球之后，北理工明显踢的不如丢球之前。对此，于飞也进行了分析。 南通之云是一支这个志在冲超的球队，而且个人能力确实比我们强。打过僵局以后，对方就更放得开一些，确实人家可能更追求传控，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想把球权夺回来可能会非常困难。 中甲联赛第二阶段还剩最后一轮，北理工将对阵实力更强的浙江队。一个是积分榜排名前四的梅州客家，一个是积分榜处于后四位的北京北体大。名次上的悬殊似乎让这场中甲比赛的结果没有悬念。不过北体大还是和对手拼到了最后一刻，最终1-2惜败给了梅州。这场比赛北体大对于阵容进行了轮换，老将严向闯坐在了替补席上，首发阵容中派出了6名 U23 的球员。开场之后，梅州攻势更盛，两名攻击型外援伊高和吉森给全华班的北体大造成了不小的威胁。第18分钟，吉森主攻梁学明头球破门，让梅州取得领先。第38分钟，伊高直接任意球得分，2-0。也许是两球领先让梅州踢得有些保守，下半场北体大一开场就由王鹏扳回一球。后面的比赛，北体大制造了多次机会，甚至全场的数据都优于对手，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输了球。赛后，北体大的主教练张旭承认双方的差距，但他也说年轻的球员这场比赛发挥得不错。 那我们还是比较遗憾，错失一些得分机会。 对方的实力确实在我们之上，我们也错失了一些得分的机会，比较遗憾。今天我们上的年轻球员比较多，他们在比赛中发挥了自己的水平。在比赛中，尤其是下半场，北体大的进攻非常的犀利，打法上也更有针对性。张旭说，赛前他们进行了布置，队员也做了很好的执行。针对对手的情况，我们进行了一些训练，比如在锋线位置上进行了调整，年轻球员在执行上也做得不错。输掉这场比赛之后，北体大近5轮联赛只拿到了1个积分，球队仍旧在保级区附近徘徊。 球队仍旧在保级区附近徘徊，这句怎么现在放到中超中甲都适用了呢？你说说咱们北京的三支球队。哎呀， 主要是中超保级区太大，就是后八名都保级， 对，面积豁大豁大的。零八格说，这战绩想得起来想不起来不打紧呢，知道了还堵得慌，呵，这中甲中超堵上添堵 啊这属于又都不是 double 了， triple 这 仨队 这三连暴击太难过了。好了，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在下个时段啊，8:30再继续回来，我们再多聊聊国际足球，聊聊煤球王的事儿。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起航。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 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冠军。 激情主帅， 几年了，我们一直是名列前茅吧，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好一些，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焕新登场， 今年联赛和去年相比较，应该有三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中国足协职业联盟啊， 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一起关注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好，北京时间的8:30了，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还是继续为大家来预告一下，我们每一天的节目都是从7点延续到9点，早上2个小时全覆盖，加量不加价啊！大伙儿，此时此刻千万别提前关掉电梯。我们的聊天室也是延续到9点，大家依然是可以继续的去聊天儿。再说说昨天的这个最大的重磅新闻吧。豪门大巴黎已经官宣了签下了自由身的梅西，而且根据之前媒体的报道，梅西会穿着巴黎的32球衣，一哥也给大家介绍了啊，那球衣几秒之内就卖光了啊，他会跟巴黎签的是一份2+1的合同，年薪达到了税后3500万欧，同时呢还会得到5500万欧元的签字费。 梅西和巴萨的合同呢是今年6月30号到期的哈，但是绝大多数的主流媒体和球迷都认为梅西和巴萨的续约没什么悬念。梅西据说为了留在巴萨自愿降薪50%，但是巴萨这边呢，主席拉波尔塔把这锅甩给西甲官方啊，说西甲联盟按照目前这个工资帽的政策，巴萨没有办法和梅西续约这个合同，梅西无法在巴萨继续踢球。法甲的大巴黎这时候就动了心思了，省了一大笔的转会费， 哎、是啊，自由身啊， 给了一个5500万欧元的签字费，就可以将梅西收至麾下，同时呢，给梅西提供的一份2+1的合同，3500万欧元的年薪。本来说内马尔啊，说你来了之后，我把10号球衣给你，因为内马尔当年在巴萨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情商很高啊，知道到了这儿之后谁是老大，是吧， 先拜山头， 哎， 先示好。 但这一次呢，梅西还是挺大度的，说拒绝了，说新赛季要穿30号球衣。为什么呢？就是他刚刚踢职业联赛的时候就是穿30号。 嗯，现在真的能感觉到，在梅西这个职业生涯的后阶段哈，他对于自己那种羽翼的珍惜，而且特别怀念自己刚刚来到这个足球的世界的时候的那个初心。 其实另外开玩笑说，为什么穿30号？我能顶30号。 呵，也是 triple 是吗？今天就跟 triple 干上了。苏彦军说，梅老板去大巴黎能不能带来一些化学反应呢？三超巨啊，哎呀，会无解吗？还是会产生一些啊，这谁的球权问题的争夺？有点期待了。 嗯。 我觉得以内马尔的情商，姆巴佩虽然是超巨，但是在梅西面前他还是一个孩子看着自己偶像的那个感觉，他们仨在一起的化学反应应该很容易就产生了。 我怎么觉得姆巴佩看着 C 罗是偶像？ C 罗也是偶像， 对吧？他打小那个家里边贴都是 C 罗的照片 啊， 然后这时候梅西来了，就是这个心情是吧，怎么去平下内心的波澜，是吧？另外呢，大巴黎在今年的夏天啊，也是免费签了很多球员，比如说免费签下了巴萨的队长梅西，签下了皇马的队长拉莫斯，签下了欧洲杯最有价值球员唐纳鲁马，免费签下了维纳尔杜姆， 真的是赚的，这盆反正签的是盆满钵满，但是根据这个财政公平法案，大巴黎去支出了这么多的费用， 签约这些大牌大咖，那接下来也得有一些人员上的流动了。 但是咱们关键只是看了他所谓的叫免费签约，没看他拿出来的这个工资合同呢，是吧？ 对啊， 这个工资你看梅西这一下他就得1亿多欧元的工资， 嗯， 三年吗？ 对啊， 一年3500，两年就7000了。 嗯，真有钱呢、 嗯、 啊，真是，钱包鼓鼓的啊。这边还有， 然后上个赛季输给里尔了， 是你说说。所以这边还有家里人说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嗯， 南极说就等着看大巴黎乱套呢 ，Mr. Week 是说这要是再把 C 罗给弄去， 啊，叫什么 MCNM 啊， 是吧？ 要真是这么一个组合的话，我的天哪， 啊、 难以想象啊！ 那就是大巴黎得跟法甲申请，就是场上呢，我们可以把球场弄得更大。然后我们场上14个人， 14个人直接改变足球规则。天朝梦想家说，他想象了一个画面，啊，就大巴黎获得了角球，由迪玛利亚来处理。不行，这段必须得四我哥来。 啊，这是这个梅西和内马尔形成了撞墙2-1，梅西突进去了，突进进了禁区。这时候马尔基尼奥斯紧紧的抱住了前面的4号，水爷别铲，咱一会儿呢。 哎呦，真是啊、大巴黎这么一滑了，这发现这么多强力的悍将都在队里，这怎么马得开呢？ 嗯， 虽然说，我们如果这样单个的1+1去算的话，战斗值是很强，可是足球它不是一个1+1的游戏呀、啊。 嗯，这需要在球队更衣室当中的这个氛围也是很关键的。 是啊， 哎， 嗯，大脚星叔叔说。姆巴佩是 C 罗的迷弟、 嗯、 所以人家想去皇马，但是大巴黎呢，这边又有点看不上 C 罗， 因为觉得年纪太大。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有转会费、 啊、 你要 C 罗自由身跟梅西似的，那大巴黎肯定也让来、 嗯、 是吧。 南极还回忆呢，说银河战舰是怎么沉没的啊？就是划拉了太多的巨星，马不开了， 是和国安合作之后。 哎，又回到了我们国安的话题上。哎呦，这事儿反正是绕不过去了啊。那确实现在看起来啊，大巴黎是收获颇丰，签5个人只花了7000万、 嗯、 拉莫斯梅西都是免签。 对，7000万买了一个阿什拉夫。 对，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啊？这个更衣室的和平还能不能给镇得住？哎呀，这都是一些新的问题。那最近大巴黎这几年在欧冠赛场其实都比较失意，经常铩羽而归，还丢了法甲冠军，统治力在下滑，这也是让管理层痛定思痛吧，觉得必须得补强。这一补发现，哎呀，补得挺猛的啊，尤其是免签拉莫斯、维纳尔杜姆，加上现在又有梅西的入驻，这种配置当然就成为了欧冠最大的热门了，赔率已经达到了4啊！外界普遍看好，在拉莫斯、梅西这一干的巨星的帮助之下，继续的去充当一个最强力的豪门。 然后昨天我看了一个就是在网上传的小视频，就是梅西到了球队更衣室里边那个视频 啊 啊，就是梅西挨着个和人家拥抱啊、 嗯， 什么唐纳鲁马呀、纳马斯啊这边什么迪玛利亚呀，这个、 嗯、 包括和。内马尔热情相拥，然后看了一眼水爷过去了。 这怎么不拿豆包当干粮呢？ 俩人在西甲的时候杠的太多了，是吗？ 真是，这前情还没有忘却哈、 嗯。 杨洋说，巴萨版的 MSN 变成了巴黎版的 MMN 啊、哦 嗯， 这还是挺让人期待的。这边家里人还问说，哎。他们那屋没有财政的公平法案吗？ 也有啊，也 有，都有。 因为现在呢，刚才已经向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因为引进了这几位之后呢，根据这个欧洲的财政公平法案，现在大巴黎可能要清洗一部分球员啊，从而呢去获得收入，也降低薪资的总额。列的这名单也挺多的，你像迪亚洛啊、科雷尔、盖伊、里科、拉菲尼亚、伊卡尔迪、埃雷拉。库尔扎瓦、萨拉维亚、佩雷拉，一半是这个用不上的，一半是属于之前能踢，但是现在肯定得再坐板凳的。 嗯， 所以这么多球员需要去卖出啊，腾出一些薪金的空间。哎呀，这清洗名单豁大豁大的，咱要是没有中超的限薪政策，还真可以想象一下。但是现在 要没限薪政策的时候，大家都开始想象 C 罗梅西能不能直接来了，还看这份名单、 啊，这都已经看不上了， 是吧？ 啊、这清洗名单的不成、 哎， 咱不是一贯都是这种淘换的心态吗？咱上市场上淘换好货去， 没有最好，只有最贵。 好吧。但是现在已然不可能了。 但是南极啊，他说了，说你们别忘了啊，梅西没有在其他俱乐部踢球的经验。 哦， 这能不能是个弱点呢？ 就是水土不服了。 但是大巴黎奈乌的主教练可是个阿根廷人。 嗯，对，所以还是跟梅西是一衣带水的啊、 嗯、 这种关系。嗨，看来大家伙啊，没什么，咱这屋就没有大巴黎的球迷。都是看热闹的，还有家里人说大巴黎这纯属，这是瞎凑数啊，会有哭的时候的，梅西能适应法甲的粗暴吗？ 事实亮出来大巴黎的球迷身份了，是吧？ 谁呀？ 昨天我看那个谁，那个徐江。 哦，徐江老师， 哎， 是大巴黎的球迷，这我还是第一次知道。 然后他说了一批20多年前大巴黎的队员。 哎呀呵、 嗯，说事实要亮出来自己是大巴黎的身份了，是吧？ 啊， 这我也亮一下，是吧？ 啊、不是你一半人球迷凑什么热闹？这属于强行蹭热度，这不成啊？很多家里人张翔说：“嗨，大伙儿别替人梅西着急了。” 对，像一成不变说的吧、啊，咱们替国安着急是吧？咱们去争冠，保级组争冠吧。 保级组争冠这个路径，我觉得合适。 反正就是争冠组倒是不用保级、啊、 对，我们去保级组争冠吧、 嗯、 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想法啊、 嗯。 确实人员上的不齐整，让我们现在的目前的水平跟亚太跟申花都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我们也看看连线了 刘 翔 宇是吧？ 嗯，他也说了，亚太虽然说是一只升班马，但是他的成功就是球队很稳定，战术也很得当。 先锁定了争冠组的席位，我觉得这个结果还是让人颇为意外的。因为这支球队呢，其实今年的目标主要是保级，目前为止他们应该已经完成目标了。但是回看整个这个比赛的过程，包括这一系列的表现，其实亚太打到这个位置呢，也不奇怪。这个主要从几方面来讲。第一方面，他们的人员是相对稳定的，长春亚泰保留了去年中超的这个主要班底，另外在外援上做出了很强有力的补充。在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呢，这些球员一直是人员结构比较稳定啊，尤其是在外援上啊，几名外援都有充分的出场时间，不像其他球队很多时候外援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且亚泰的本土球员能力也不是很差啊，也都非常有特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亚太今年的定位还是比较明确的啊。作为升班马，我觉得他们主要是以防守反击为主嘛。这种打法会让很多的球队比较难搞，而且他们打这种反击是比较有心得的。嗯，尤其前场几名外援，加上像国脚谭龙这样的球员，都非常擅长打这样的打法。另一方面呢，我觉得长春亚泰的在陈阳的带领下，训练质量应该是有所保证的，包括几个间歇期的准备、冬训的准备应该是非常充分的。所以我觉得打到目前啊，提前锁定了这个争冠组的名额，归根结底可能是两个字吧，就是稳定。这个亚太在整个苏州赛区，我们去横向比较一下，它几乎比所有的球队都更加稳定。其他的球队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过多的裹脚去这个被抽调走啊，或者说是外援出现状况啊，或者是俱乐部本身资金出现问题啊，或多或少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亚太呢，这个俱乐部一直是闷声发大财啊，一直是非常稳定。所以在这个比较动荡的赛季当中啊，我觉得能够保持这样稳定的俱乐部，就应该去能够出一些好的成绩。 咱们曾经总说啊，逆境看谁谁，绝境看谁谁。 嗯， 然而现在，哎呀， 一个伤了，一个已经是离我们很远很远啊，无论是地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 逆境看 C 罗，是吧？绝境看梅西。 得，那更别想了，那完全就是存在于一个梦里。 嗯 啊，所以现在我们真正的绝境需要自己人站出来，需要自己人去扛得下来。 绝境看看亚太吧。 绝境。啊，正好是对上亚太了。翔宇也说，往往绝境的时候能够激发国安的斗志，但是战亚太也必须要做好所有的万全的准备，也有这种输球的准备。 接下来两场比赛对阵亚太和申花，我觉得国安还是都有拿分和取胜的希望的。因为亚太现在可能已经进了争冠组了，没有什么这个成绩上指标和压力了，他们对于这场比赛的战意有多少我们可以去打个问号。当然国安这边肯定两场要全取三分的斗，所以我觉得虽然亚太这个对手啊，咱每次碰到他都不好打，甭管是今年还是过去几年他们在中超的时候碰上亚太都不太好打，但是呢既然已经逼到这个份儿上了，国安往往呢这些球员给他们逼到悬崖边上反而能迸发出更大的战斗力。我觉得只要教练在赛前做好认真的技战术分析和准备，对于对手有充分的研究和尊重，国安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取分或取胜，还是有非常大的概率的。 这边很多家里人都在探讨，大脚星叔叔说亚太那如尼奥尔状态相当的火热呀，你说说咱那时候怎么就没签一个亚冠这么好使的前锋呢？又便宜，性价比又高，状态又好，哎，这都是后悔药啊， 没 有后悔药， 没有 地 儿去买后悔药的， 对 是吧？包括咱们批评这个索萨，没有什么进攻属性 啊， 但是后来发现人家走了之后呢，咱连防守属性都没了， 真是。还有刚才家里人说 The Three 说之前啊还说不想听四首歌和男子转播的时候说哎呀， 然后我们在转播和天津的比赛当中的时候就是特别注意 啊，确实没有 AI 了，也发现 你想 AI 的机会 都没有了。哎呦真是，这现在连传导到侃爷想让侃爷去浪费一些机会的机会都没有了， 因为他不接。 这边有家里人说，想当初4955我安何等场面呀，那欢乐2打5 啊， 现如今都不敢过中线了，哎， 差让人家打了2打5了， 是啊， 这个一个外援就把咱后防线给突突了啊，一个 U23的年轻人上来之后就来一杆爆射， 所以中超归根结底还是靠外援打天下的。 业余啊说你们是不是没搞清楚规则呀、啊、这个几个嘉宾都在提亚太进了争冠组应该没什么想法了，说亚太进了争冠组了但打国安也会尽力拼，因为第一阶段的积分是带入争冠组的呀，说我作为鲁能球迷真心希望国安进争冠组啊，但是亚太他进了争冠组了，他确实这个积分要带进去，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很现实的问题，他这要真的是带着很多的积分进去，划拉划拉他进了亚冠组了， 哎呀那就不好拿捏了啊。 对啊， 对于亚太来讲肯定是不想进亚冠组的。虽然说现在五外援齐整，但是以他们的经验来讲谁想再多一条战线给自己背包袱啊， 而且就有可能出去之后好长时间回不来 啊。对，还有疫情的问题、啊，老兵新传说别人看不看好国安，我不管啊，反正他说我是看好国安战亚太的，如果能够摆正心态，我们就拼死一搏了，小胜拿三分也是有可能的。 宋彦军呢就说，咱们为什么不能打防守反击呢？现阶段， 刚才这个防守反击的问题咱是不 是就 是 过去这两三个赛季咱们也一直在提到防守反击的问题，就现在咱们的人员是不是能够匹配防守反击的打法， 哎， 是吧， 而且还有很多家里人都在纠结说到底适不适合打三中卫的体系， 因为不管是施密特时期是吧、包括热内西奥来了之后打了一段时间三中卫、比利奇呢也是打了一段时间三中卫，觉得这个三中卫体系现在不适合咱们这支球队。 嗯，因为我们没有那种特别能够有突破能力的这种边翼位啊， 就是咱们的边翼位，就是你不光没突破，其实刚才家里人也说、说这叫传中啊， 哎呀， 是吧？ 就更别说了， 也挺难为前锋的。 这个边中结合，我们一直主教练都特别强调。你看几个主教练，施密特、热内，还有现在的比利奇，其实在训练的时候都特别讲求这个边中结合。但是咱的球员啊，就是那句话，臣妾真的做不到啊。 这边呢 John 他说，当年银河战舰和那个 Tikitaka 时代的巴萨也都是那些球员啊，是当打之年，磨合了好几年才有横扫欧洲的实力。说现在你看大巴黎，他认为呢，就说到梅西啊，大巴黎是趋近于像豪门养老院，说你像当年卡尔马龙、加里佩顿、奥尼尔什么的，对吧？那些湖人凑在一起，遇到强硬又年轻的球队的时候，也很难走得远。 嗯，但是现在的大巴黎真的是不一样啊，因为又有这种超巨的存在，又有中生代的球员，还有这当红的年轻的一代的超巨，所以年龄结构还是非常合理的。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儿就先聊到这儿吧。请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党史系列《旗帜》的第28集，也欢迎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1025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会为大家带来首都体育学院教授严守福来介绍通过东京奥运会观察温度湿度对运动员表现的影响，欢迎您到时收听。 飘扬的旗帜，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小小柔力球内涵大学问，为推广这项既有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又与现代球类有氧活动相结合的运动，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北京市柔力球协会秘书长童宝民十余年坚持不懈，参与创编多套柔力球演练套路，被誉为全民健身明星。 我是党员童宝民。 我是大学期间入的党，到今年正好建党100周年的时候，党龄是16年了。作为一个青年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就感觉非常自豪。咱们国家不管在经济建设，具体到全民健身领域，包括细分的社会体育行业中，每一个事业都在蒸蒸日上。 童宝民今年37岁，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民族传统体育武术专业，200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北京市柔力球协会秘书长、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主要负责推广柔力球运动。说起和柔力球运动的结缘，还要追溯到他的大学时期。 从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是在北京体育大学学的呢，就是武术专业，主要练那个太极拳，在太极拳代表队。柔力球运动呢，又是这个中华的传统文化，它又有太极的这个思想，还有结合了现代的球类运动，刀枪剑棍也很符合，所以就以从事的柔力球的运动。学校的时候没有这个专业，那我们是第一批在校期间喜欢上这个民族体育运动。 柔力球一般指太极柔力球，太极是这项运动的根本和生命。太极柔力球圆弧轻化，看似软弱无力，轻松自在，其实力度拿捏、方位掌握都会消耗很大的体力，一场球下来汗流浃背也是常态。童宝民介绍说，